京时间的早上8:04，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啊，这个 Fresh Radio 每天早上8点为您正在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青年大佐。 大家好，我是青年王松。 这个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和收看的方式。哎， 好的，北京地区的朋友呢可以搜索 FM98.2AM927 然后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同样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看到我们了。当然呢也可以扫一下我手中的这个二维码，扫到之后呢关注我们加入我们，同样呢也可以跟我们的合作伙伴花椒搜索活力982就能够实时的跟我们互动了，您的留言我们将收看到哟。 对，各位可以通过以上这两种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呢，在手机客户端啊来观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如果您现在正在开车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M927 双频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都非常的方便哟。今天呢是4月22号，那么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小贴士啊。先来说一下天气，今天的天气呢是多云，最高气温是16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2摄氏度。然后再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消息。 今天是周日，所以是不限行的，大家如果想出去玩的话就可以随便走了，但是一定要注意，昨天一场雨之后呢，今天早上起来风是比较大的， 瑟瑟发抖啊。 对，然后天气比较凉，如果说大家想跟着家人一起出去到户外走走的话，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啊。 哎呀，这昨天这一场雨啊真的是确实啊，你有没有发现中国这24节气特别的准， 就该到谷雨了， 该到谷雨了肯定给你下，而且昨天一天从早到晚给你下的特别的饱满啊，中间没停过。 但我们都说春雨贵如油嘛，这场雨下的也是缓解了北京地区的一个干旱的气候。 对， 然后对于我们这个降噪，我们的空气质量也是有一个很好的帮助的。 没错，而且还缓解了一下我这内心的最近 焦躁 不安，以及前段时间北京的大热天儿。 这我是没赶上。 对，反正在这儿呢，这个青年说也是要提醒各位啊，因为今天的最高气温是16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各位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啊，这小心一早一晚特别凉，然后咱再感冒了，这千万别，这就得不偿失了啊。再来看一下今天的节目的互动话题是五一小长假，你准备怎么玩耍呀？ 下周马上就到了，所以说对，下周就已经是你看一心在工作上的人是根本不知道放假这回事儿的。 听到了吧， 这么早领导应该都没起床哈。但是呢如果说五一小长假真的想过得很充实，不要浪费这个美好的春光的话，现在呢就应该好好开始计划了。 对， 五一三天呢其实近郊游还是可以考虑的，比如说我们昨天也是在节目当中推荐了房山的桃叶谷，就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去处。或者是大家有什么样的自己的一个五一小长假的计划，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 给那些也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还不知道怎么去度过这个五一小长假的朋友呢一些贴士。 对，没错啊，这个甭管咱五一是去海边，这不行，这五一去海边 太 冷了， 要是如果泰国新加坡 那 印度尼西亚， 反正你要有时间还有那闲钱的就去呗。 那三天就不成了，就第一天到机场，然后去免税店买点东西，第二天回去， 第二天回来。 对， 你这是代购吧这是。 所以说三天下海还是不太行，国内都不太可以。 对，不管您这三天啊五一小长假您是选择宅在家里还是选择出外郊游啊，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您的五一假期准备怎么安排啊。我们呢也给您推荐了一个非常好的去处，来看一看这个地方您五一想不想去，一起来看。 哎，非常好看的这个美景啊，以及民宿啊，这个各位如果在五一期间没有选择，还没有想好要选择去哪儿的话呢，也可以去我们为您今天推荐的啊这个地方，房山的 桃叶 谷。 我们也给收听的朋友说一下吧，因为刚才可能是市民他们没有看到。 对， 房山桃叶谷呢有一处这个民宅，就是很像这个民宿一样，能够生活在这个山野里面，品尝着农家的美味的菜肴，然后欣赏着青山绿水，确实是一个五一出去放松的一个好地方。而这个世外桃源呢就在房山镇的桃叶谷，所以说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搜索一下，五一是一个好的旅游去处。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五一小长假你准备怎么安排，是准备宅在家里啊，这个刷刷剧补一补之前没看过的电视剧，还是准备跟家里人跟好亲朋好友一起出去郊游呢，都可以跟我们互动啊。再说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首先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按钮，然后就可以跟我们留言互动了。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可以通过花椒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酒吧，也可以进入到直播间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OK， 那么接下来在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之后呢，即将开始我们的青年头条号。 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咖喱有古茶，印尼九层塔，做 SPA 放烟花，蒸桑拿， Coco Pineapple Mango Mango， 沙巴巴迪亚阳光热辣辣，香巴啤酒花，风景美如画，夜市下海鲜家，泳池马嘟嘟嘟嘟，干嘛干嘛呀，Mango Mango， 沙巴巴迪亚阳光热辣辣，香瓜啤酒花，风景美如画，夜市下海鲜家，泳池蛙嘟嘟嘟嘟，干嘛干嘛呀， 欢迎回来，这里是每天早上八点钟与您相约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青年大佐。 大家好，我是青年王松。 哎，那么接下来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青年头条号，来看一看有哪些新闻啊与我们各位北京青年有关呢。 好，我们来 看 一下 第一条， 北京呢启动了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普查学生参加学科类校外培训的情况。近日呢，北京市教委民政局等四部门印发了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实施方案，对无证无照实施开展教育培训的机构，开展学科类培训出现的超标教学、提前教学、强化应试等不良行为等乱象和行为进行了治理，要求了中小学全面普查登记每一名学生报班参加学科类校 校外培训的情况。 同时呢，还将建立市级校外培训机构管理服务平台以及这个信息公开制度，各区建立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公布不良行为校外培训机构名单，建立黑名单，公布有安全隐患、无资质和有不良行为的校外培训机构名单。其实啊，说到这个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呢，应该已经是反正我记得从我上学的时候就一直在严查。 就是这个是一直比较打，就是抵制这个校外培训机构的。然后呢，我们的教育部门也是一直是抓到了，就是狠处理。这次呢，也是更加具化了出台了这个实施方案。我相信对于下一步的实施，怎么去打击这种校外提前补课的机构，会是一个很好的实施方案。 对，没错，你看他这个建立了白名单，公布了黑名单，然后还公布了一些有不良行为的校外培训机构的名单。这样首先我们可以做到为学生们啊，就是为在校学生的安全有所考虑，对他们的安全有所保障。另外一点呢，我们也同时这个遏制了这种校外乱补课的行为啊。而且还很好的做到了学生减压。 哎呀，真的是减负了。有的时候在学校里减压，但是在其他的这个特长班， 对，他都会给你找回来， 对，而且留了很多作业。 对， 孩子反而是因为上特长班的作业压得特别的累，确实是减负了。 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条新闻啊。北京启动了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普查学生参加学科类校外培训的情况。再来看今天的第二条消息，说啊，这个火车票价将有大变化，以后坐火车出行也要挑日子啦。 以前的概念就是火车当然都是一个价格，而这次的消息出台呢，是从4月28号起到年底啊，马上到了，铁路部门将下调28条城际铁路部分动车组的列车票价，部分线路的折扣呢将达到了20%。铁路部门同时表示，未来将按照市场供需状况执行票价灵活浮动，逐步试行一日一价。从铁路12306网站看到了，4月27号广州南至珠海的D7261次列车呢，一等座是90元，二等座是70元，而4月28号，也就是第二天，一等座72元，二等座是56元，降价了。 对啊，这据了解呢，铁路部门将对广州至珠海、丹东至大连、 我们家那边、 郑州至开封等28条城际铁路部分动车组列车的票价实行折扣优惠，最大幅度提高至20%啊！这个北京交通大学的副教授马敏书就说了，他说在打了折扣的情况下呢，一些旅客会增加出行，同时呢，也有一些旅客呢会错开高峰车次啊，去乘坐相对而言那么不紧俏的车次，而腾出一部分运力呢给那些刚需的旅客。在这样的情况下呢，铁路的总体收益也会有所上涨。 非常棒，有这个淡旺季的这种计划和感觉。 对，没错，它有点像飞机票卖， 对 售价的感觉。 那以后我们真的是，以前觉得火车票只是存在说哪天买会不会容易没票， 对， 现在还要提前订，说也许你订的那一天会打折， 会不会？ 对，尤其是我比较了解的丹东大连那一趟，它沿途丹东到大连应该是将近1小时40分钟左右，原来开车可能要4个小时，缩短距离之后呢，而且这个中间经停站很多，其中有一站叫东港，正常那个东港有很多人，是一个县城，很多人是到丹东去上班，然后呢最近就打出来说坐高铁上下班，因为就十几分钟， 长期列车， 对，就很快，十几分钟也就10块钱左右，如果 这么便宜， 很便宜，其实就跟北京地铁感觉差不多了，对吧？ 北京地铁 你往返的价格， 对，也很便宜啊。 对，如果是开车大家来回走的话，它每个月的这个油费是很高的， 对、 所以现在为了鼓励就是大家上班的乘坐公共的一个交通工具，现在就打出了说乘坐高铁上下班很方便。如果说这个4月28号之后票价如果再能有所调整的话，那对于乘坐高铁上下班的这些工薪族来说，就是一个特别的利好的消息了。 对，没错啊，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一下，从4月28号起到今年 年 底,、 啊，将会出台这样的政策，这个要下调这些部分动车组列车的票价啦，一大福利呀、 对，大家也抓紧看看有没有自己想去的线路，趁着便宜20%。 对，反正有便宜一定要占嘛，不占白不占嘛。 对呀、 开玩笑，开玩笑啊，这个还是要自己量力而行， 根据自己的需求啊。 对你别说咱早上上班，你非得赶一个， 我上趟天津， 上趟天津， 然后我再回来。对，人走的会问我为什么，说便宜， 便宜呀、啊。那可能人家也会觉得你这个人，满脸的问号啊。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三条消息啊，说我要上青奥，首次面向全国青少年开始选拔。 今年的10月6号至18号，第三届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呢，将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公布了11个项目的选拔信息，只要具备一定的运动水平的适龄青少年呢，都可以报名参加。最终选拔结果将以成绩为唯一标准。据悉，这是青奥历史上首次面向全部青少年进行公开选拔。 哇，厉害了这次啊！这个此次我要上青奥的选拔活动呢，由自行车、铁人三项、帆船、赛艇、田径、游泳、5人制足球、3人制篮球、沙滩排球、高尔夫球、轮滑等11个项目直接参与啊。这个没有参与的项目呢，主要是一些通过国际积分赛和个人资质的项目啊，或者是没有取得青奥会参赛资格的项目。选拔活动呢，从4月份开始将全部采用网络报名方式，以及在全国各地举行啊，由这个各项目协会按照国际奥委会的相关规定，面向所有的青少年，不局限于体育系统内。 凡是具备一定运动水平的适龄青少年呢，都可以报名参加。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11个项目选拔活动举办的时间、地点、报名方式等信息呢，将在国家体育总局和相关协会网站公布。据悉呢，此次选拔活动是青奥会历史上首次面向所有的青少年开展。 All the teenagers， 是不是非常动心呢？但是当时我看完这条新闻，我看到 你想去参加青奥了、 啊、不行，他有个年龄上限是18岁 虽然我今年20了，就是你是对于哪一个连着嗯了3个，你觉得哪个是让你最疑惑的这件事？ 虽然我今年才18、 对，我永远比你大2岁、 哎、 那18岁的大佐，你想参加的这11项、你准备去的是哪个呢？ 我比较想去 铁人三项啊。 铁人三项，这个我觉得可以，咱们可以把这铁人三项改一下，就是吃饭、睡觉、 打麻将， 打麻将也可以。你这是愚人三项。 所以说现在的青少年真的是非常幸运啊、青奥会能够面向全社会， 是全社会的青少年，只要你喜欢，只要你觉得这个项目你可以参加的来、咱们都可以在网上报名参赛。但当然啊，还是那句话，咱们要量力而行。你别说你这瘦的体格子跟我似的，然后你去报名参加铁人三项，咱跑一来回回来呼哧带喘的，这不值当啊。 对，毕竟是一个运动的选拔，也是根据自身的身体素质有关。你真的是可能铁人三项他一项就坚持不住了。但如果真的是在体育方面有所造诣的，从小也是加以练习的，觉得自己还没有被发现，或者觉得自己很有实力的，我觉得这个是很适合我们去挑战一下。 对，没错。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三条消息、我要上青奥啊，就是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啊，首次面向全国的青少年开展选拔。接下来再看一条比较好玩的消息啊。为什么说好玩呢？各位这个收音机前或者是在手机屏幕端前收看我们节目和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啊，这个如果您在创业的话， 这是个好的办法。 哎啊，当然这个我们也并不完全提倡这种好的办法， 因为这个太专业了。 对，这只是一个奇闻趣事儿吧。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说在网上有这样一家网店啊，这个来自青岛的小伙儿小刘啊，被人称为身边的门捷列夫。提问：门捷列夫是谁？ 一个化学家。 厉害了， 因为他这个讲的是化学元素的。 你就看了个标题是吗？ 虽然这个知识是空白，可是我有一颗聪明的大脑。 厉害了啊！说啊、这两天啊，这个小刘呢接到了一个大订单啊。 有多大呢？ 这给一所中学安装食物的元素周期表，不是吃的那个食物啊，是摆的那个食物， 实实在在的， 对，实实在在的食物啊。这个他正在安装之前呢，给每个格子进行检查和除尘啊。这个食物版的 我总感觉是要吃的元素周期表， 尤其是我们早上都空着腹的时候。 好，提问，元素周期表怎么背？ 氢氦锂铍硼等等等等等，我四个都背不下来吗？你这个表情。 氢氦锂铍硼、 碳氮氧氟氖，好了，不要多说了。 钠镁铝硅磷、硫氯氩钾钙。 这样尴尬。我刚才跟你说了，见好就收。 我是个文科，我能背到这已经不错了。 别这样。 你是学什么的呀？ 一样。 好吧，好吧。对，咱们接着来说这个食物的元素周期表啊，这个还有这个收藏级的化学单指。小刘认为呢，这个自己售卖的不仅仅是商品，更是知识。 他通过了这种生意呢，他遇到了很多非常钟爱这些元素的玩家，形成了一个爱好者的小圈子。面对逐渐清晰和开阔的小众领域市场呢，这个经常参加学校科普活动的90后男生呢，腼腆地推了推眼镜，笑着说，未来呢，我想看一个化学元素博物馆。 哇， 他呢曾经接到过这样一个订单，某大学的理科生要化学元素送女朋友表白。当时呢，他的这个网店呢，常常会出现这种理工男式的浪漫，比如说买一个神秘多彩的必晶体作为生日礼物，在纯钛立方上刻上自己的名字，或者是收集一套定制版的金属元素纪念币。 咱们最后说的这三个订单，我只知道金属元素的纪念币，我可以理解。纯钛立方是什么东西？ 我当时看了一个图，就是一个银色的这个咱们的这个化学元素做成了一个银色的，像一个小魔方一样的， 就是那种钛的正方体， 对，有点像咱们的就是银纯铜，或者不纯铜，是银子做的那种小的一个。 我知道钛是什么，我知道钛是什么， 这白眼翻的， 哎呀， 然后上面会刻上女生的名字，就比如说我们送给一个女生说舌头上刻上名字一样，她用的是这个钛上刻的、 钛金属， 尤其是我看过那张图，她做的这个元素周期表，就是把我们那一张一个方格一个方格的一个大的元素周期表变成了一个小格子小格子，然后里面真的是放上了那个元素 啊，就是真实的， 是真的元素， 所以叫做食物元素周期表， 不是吃的，不是早上我抢的导播的那个三明治的那种吃的、 这种话你都说出来了。是完全不给留面子呀，你还拒绝了我的蛋黄派。 早晨的时候我说哎呀好饿，然后佐佐说哎呀他也很饿，那我们就一个巧克力派那个给你吧，我说别，咱们分着吃。正当体现出我们同事之间的这个鱼水情的时候，我正在掰的时候，导播说早上我有三明治你要不要吃，我就把已经开了封掰的差不多的蛋黄这个巧克力派扔给了佐佐，我说你吃这个。 对，而且这个拿三明治的时候看都没看我，我跟你讲，我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可能那三明治昨天晚上了吧， 就是我们的同事关系是下了节目谁都不认识谁。 哎呀，开玩笑了啊！这个上半段节目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四条啊，这个消息有跟各位生活有关的，也有社会上的奇闻趣事儿。那么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还有好多条消息都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各位千万不要走开。那么在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的精彩继续，一会儿见。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 FM98.2 AM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故乡们，有多大一起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脸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青年说，我是大左。 大家好，我是文松。 这个上半段的嘿哈 总结了四条新闻是吗？ 总结了四条新闻，嘿哈。上半段的节目呢，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四条啊，这最近发生的消息。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我们的青年头条号之旅。在分享新闻之前呢，我先来分享一下我们的平台留言啊。这个刚刚有一位叫做什么名字来着？ 你就这么忘了我们的热心听众的名字吗？ 对，不是， 不是应该铭记在心吗？ 留言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哇，我这刷的屏 刷过来啊。这个说石磊泽润说啊，像广播节目好厉害啊，我们其实就是一档广播节目。不是像广播节目，就是一档广播节目啊。然后还有这个刚刚有一个什么哥哥来着， 小哥哥 啊，凡哥啊。凡哥说，左老板早上好啊。凡哥早上好。 这样真的很像进入了直播间。 欢迎各位进入直播间啊，左上角关注可以点一点，没事也可以刷一刷小礼物给我们，毕竟早班的主持人都挺不容易的嘛。 这时候刷点豆浆牛奶是应该是特别实用的， 刷点豆浆牛奶砸在我脸上是吗？当然啊，也非常希望各位呢，如果您现在这个手是空着的话啊，咱没在开车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 对，大家如果是在看的话，可以就是关注一下，我们这边有个二维码，来给我推一个镜头。好的，我的这边有个二维码，可以扫一下关注，或者呢可以直接搜索这个关爱青年计划，点关注，左下角有个视频直播就能看到我们，或者是通过花椒平台搜索活力982就能够看到我们的。您的留言我们将收看到。 您发送的礼物我们也 让收不到， 也能看到。 心意领了是吧？ 反正不归我。 对， 开玩笑啊！不管您各位通过哪种方式收听或者是收看我们节目的话呢，我们都非常的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 好。 开玩笑啊，我们继续来我们今这个青年头条号之旅啊，来看我们今天的第五条消息，说萌妹护士巧会神秘手术室，助病人克服恐惧心理。哎，在说新闻之前，先问问你，做过手术没？ 没， 就是什么手术都没做过。 你这有一种失望的表情，为什么呢？ 就是什么手术都没做过吗？ 没有过， 因为我觉得人这一生应该经历着。 就是还有劝的是吗？那我先要问一下了，你做过什么手术了吗？你这人这一生有没有觉得不太完整？ 手术倒还真没做过，但是去牙医那儿看过牙。 这个算手术吗？这牙医 我 倒是 经常的。我跟你讲啊，你是不知道，作为一个牙齿就是也就是长得很奇怪的人，我就是属于那牙齿长得很奇怪。你虽然从外表上看不出来，但是 你外表也很奇怪啊。大家如果觉得奇怪，可以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就是牙齿是怎么个奇怪的方式呢？ 关爱一下这位牙齿奇怪的青年是吗？哎，就是这多生牙。 哦，我知道，就是多长一颗，然后前面的牙容易挤得歪。 其实我不是多长了一颗，我多长了两颗。而且我长的位置还是在肉里边， 就没有鼓出来的那种， 很难见到 这 种情况，这 会很痛的。 但是它不长， 哦， 就是我是属于那种医生都给我定性了，你知道吗？我第一次去牙医，这个还是挺出名的一个医院，那个专门做牙医的，然后那个主治医生凑过来，戴那眼镜，然后那种，就 像电焊一样， 对，去过去，电焊，就是那种感觉啊，就是上来了，哎。小伙子，你这牙长得挺奇怪呀，这边哎，这边不对，这边也不对，这边也不对。然后当时啊，在场的能有五个实习医生，两个主治大夫，两个助手。那主治医生，那主治医生说：“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大家都过来看一看，这小伙的牙长得，你们可以学习学习啊。” 就很难遇到这种类型的， 很难遇到这种类型。我做了一辈子牙医，我也是第一次看到牙能长成这样的，真的。而且在这个脸上还没有凸显出来，这也是很难得可贵了。你还能长这么帅，对吧，小伙子？ 哎，我不相信后面有那一句话。我觉得作为一个医生，就是实事求是是他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守则。 然后你就发现你躺在牙医的椅子上，你的这上面有十来个人看着你的牙，那种感觉， 就是 内心的恐惧。 而且你看的是每个人的鼻孔和脸，是吧？哦，你这个我倒是，你这是看牙，我倒是经历过，因为我有这矫正牙齿，然后他会带那个扩嘴的这个机器，然后用那个钻要把牙滋这样，你就不敢动，因为一动有可能他这个钻割到你的肉了，你就瞬间血就飙出来了。对对对，但我们这种呢还是不算是手术了，但是可能就是我们想举个例子，就是小小的牙不舒服都会有一些恐惧的心理。 对，不是都会。 更何况是大的手术呢？ 恐惧了呀， 对吧？ 其实，对，就说回来这位萌妹护士了啊。 这个26岁的小陈呢，虽然年轻，但是资历不浅。他已经在手术室工作了7年了。这7年里呢，他善于观察，他发现大部分病人在进入手术室做手术前呢，反应很一致，就是紧张和害怕。 对。 那怎么样才能缓解患者的情绪呢？ 别做了， 别做了。就是这个，我觉得情绪会更焦虑，就是回家说医生都放弃我了。 其实就是感冒非要去做手术。这个这话说回来啊，这说去年呢，小陈所在的科室啊进行了一项探索，推出了牵手关爱护理品牌啊，目的是让这个病人在了解手术的过程，顺利配合手术完成。平时呢就喜欢画画的他呢啊，这个就动起了脑子啊，萌生了这种卡通漫画的方式来介绍手术室的想法，让病人在做手术之前呢先了解手术室啊，消除对手术室的恐惧，并不是有大电锯和小菜刀啊， 就是先把道理给你说清楚了，大家就接受之后就不会有那种紧张的心理了啊。 对，没错。 当时呢也是在护士长的鼓励下呢，小陈就说干就干，他结合了自己多年的工作经验，用业余时间创作了13幅的卡通漫画。而这13幅的卡通漫画呢，风格俏皮，人物造型十分可爱，有些词句呢还很幽默。他画出了整个手术的全过程，包括了术前准备啊，打麻药啊，术中术后等等。 现在呢，他绘制的卡通漫画已经被浦江县人民医院制作成了一本宣教漫画。对，在科室内推广，针对重点手术病人术前的访视和病人进入手术室等待时呢，进行了宣教，帮助患者克服心理障碍，顺利的完成手术。 哎，真的非常推荐啊！ 对， 用这种做法来缓解病患的内心恐惧，真的，你看。本身自己生病了，去到医院就已经很恐惧了。 就是、因为人在恐惧的时候，他是一种不安全感，他觉得我把我的健康和生命是交给了另一方、 哎， 但是另一方是未知的情况下，他一定会充满恐惧。 对， 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不信任，就是大夫说你是不是说严重了，或者是大夫你是不是说轻了什么之类的。但是这种会很轻松幽默的方式，提前跟大家说好了，心里有底儿之后，也会很好的配合大夫和护士的这个工作。 对，没错啊，这我们去医院看到都是可爱漂亮的护士小姐姐和这个 你心情会好。我们作为女生来说， 作为女生来说也会看到很帅的，说二叔， 啊，为什么你那是姐姐，到我们这就是叔。 张嘉译老师演的二叔， 二叔啊这一类。如果我真像张嘉译老师这么帅的话，也是不错，但是当然不生病是最好的了，对吧？ 对了。哎，说完这第五条消息啊，咱们再来说下面一条，这个就跟咱们在北京生活的人有关了啊。 对， 不对，哎，跟在北方生活的人 有 很大的 关系。 嗯，说这个杨柳絮遇明火，一分钟不到啊，就点着了这汽车，不可玩火，不可乱扔烟头。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相信啊，前段时间啊，这个一进入到了四月份，然后这五月份、六月份，马上这迎来向我们走来的就是那漫天飘飞的 柳絮代表队、 柳絮方队，他们踏 迈着整洁的步伐、斗志昂扬的精神向我们的主席台走来啊！ 对， 前两天看谢霆锋在微博上分享了一个他在北京街头吃棉花糖的照片， 厉害！ 当时在一个柳絮当中，就柳絮漫天飞扬的那个环境当中，他手上拿了一大坨棉花糖， 一大坨棉花糖， 对，就是不是咱们小的块那个，是那个外面那个机器转啊。转啊转，然后变成了像头一样大的那种白的棉花糖。到最后呢，在柳絮当中，他已经分不清哪是棉花糖， 哪是柳絮了。 就觉得那一坨好像都是棉花，就是柳絮给堆起来的那样的。 嗯，对啊，这个在北京呢。这段时间啊，确实这个春天到了嘛，万物复苏啊，然后这柳絮呢就漫天纷飞。有的我记得在我们在小时候经常啊，那柳絮铺满一地，然后拿这火柴哗一点，呼。 所以说你小时候就是个熊孩子， 嗯， 标准的熊孩子。要跟大家说到的是，柳絮是一个非常易燃的。就在日前呢，北京市已经连续发生两起由于柳絮被点燃而引发的火灾，所幸扑救及时，没有人员伤亡。目前呢，两名纵火者现已被拘留，知道吗？你觉得很好玩，但是你已经构成了纵火罪了。 对，大家想一想啊，那么小的柳絮，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各位特别讨厌的柳絮。啊，能引起两起火灾啊！ 对对对，真的不能忽视，就像面粉也是易燃的一样，说大家就不要轻易的玩。嗯， 没错啊。说在这个昨天上午呢，大兴消防中队进行杨柳絮燃火试验的时候呢，现场堆积的柳絮啊，遇到明火两秒钟、 啊、就是没有反应的时间、 啊、根本就没有反应、然后就迅速被点燃，而且蔓延到了周围，点燃了周围的废弃物，然后这个火呢窜到了一辆车的底部后，一分钟这车就被点燃起了，然后冒起了浓烟。 嗯，每年的春梦入夏之前呢，北京就会迎来飘雪，当然呢这雪不滋润也不浪漫，反倒惹人烦啊、因为它是这个杨柳絮啊，也有这个居民楼里面是因为居民的简易房起火呢，也是因为点燃了楼下垃圾旁边的这个柳絮，引发了垃圾把这个周围的堆积房都是给燃烧了。 火灾 对、然后后来呢，也有在朝阳区的一个居民呢，他是在小区内堆放了杂物发生了火灾，起火原因呢也是他点燃了路边的杨柳絮，引起了其他的可燃物，但是所幸呢是这两起的这个纵火事件没有人员伤亡。 对啊，这个虽然是财产受了损失，但是各位也千万不能小视这件事儿啊。小小的柳絮就能引起火灾，这事儿可真不是说闹着玩的啊。这个大兴消防支队呢也是提醒各位啊，说这个柳絮遇火有两大原因的、这个也不能说两大原因吧、就是可能性比较大的起因 主要原因。 对、 主要原因 第一种就是像我小时候的 熊孩子 玩火，就是千万不要有这个好奇心啊。 对，这小时候爸妈妈经常教育我们玩火尿炕，玩火尿炕。 就是咱们东北会经常这么说 啊， 可在北京，那他们就是玩火挨打， 玩火挨打。嗯， 南方就不知道是什么了，东北是玩火尿炕啊。 对 对，他们可能都没有炕这个概念。 啊，这个继续来说啊，这个第一呢，就是儿童玩火，因为为什么呢？你看啊，这个小孩子，这个本身没有自控能力， 嗯， 他看到那么一团一团的像棉花糖一样的，他肯定特别 好 奇啊，对吧？你拿火一点，然后蔓延出去那种感觉，确实，哎，对。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乱扔烟头。 因为你扔的时候，你可能无意中扔到哪里，火并没有熄灭，可是柳絮是随风是飘的， 对， 也许刚好就是扔在了正在飘过来的柳絮上面，就会引发轰，就跟变魔术似的哈， 嗯， 但是就会引发了火灾。如果说呢，它周围无论是什么草垛边啊、民房啊，有一些其他的可易燃的物质在周围堆积的话，这个柳絮就会成为一个着火索，然后瞬间就把旁边易燃都连串点起来了，有这种什么火烧连营的一个后果，所以说它这个后果是非常的不可估量的惨的。 对，没错啊，所以呢，在这段期间内啊，在北京柳絮飘飞的这段期间内啊，这个甭管咱们是做家长的啊，还是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年轻朋友们啊，这个咱别光顾着好玩，光顾着看那两秒钟这个火哗呀就过去了那种感觉啊，这个虽然那种感觉确实挺爽的， 那回家可以点这个燃气灶啊，也能看到两秒钟起来就是火了啊。 啊，不是点燃气灶，你这个说的话容易引起别人误会 啊，就是回家做饭， 回家做饭， 啊，对对，用燃气灶来做饭，哎，就能看到了，对吧？ 对， 当然不要熊孩子的举动啊。 对，所以啊，一定要严禁儿童玩火，啊。另外呢，就是切勿乱扔烟头。 对对对， 这是我们今天的第六条消息啊，这北京漫天柳絮纷飞也能引起火灾。那么在一段非常优美的歌曲之后啊，我们来听段歌舒缓一下这个又做手术 又熊孩子又点燃的一个悲伤的， 对，这段情绪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新闻，一会儿见。 兄弟，有谁比我更了解你？太多太多不容易，磨平了岁月和脾气。时间转眼就过去，这身后不散的宴席，只因为我们还在，心留在原地。张开手，需要多大的勇气，这片天你我一起撑起，更努力只为了我们想要的明天，好好的这份情好好珍惜，我们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我们在这里，在这里等你。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我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这么多年的兄弟，有谁比我更了解你？太多太多不容易，磨平了岁月和脾气，时间转眼就过去，这身后不散的宴席，只因为我们还在，心留在原地。张开手需要多大的勇气，这片天你我一起撑起，为了我 相遇。我们在这里，在这里等你。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我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我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我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 音乐过后，我们继续来我们今天的青年头条号，来跟大家说新闻啊。这个在节目的开头呢，我们俩已经跟各位汇报了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最高气温是16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2摄氏度。那么接下来这条消息就来告诉一下各位，为什么最近京津冀地区会这么的凉爽。 本周呢，全国不少地区持续升温，春意浓浓，但是周末起就是这两天啊，受冷暖空气影响呢，全国多地将遭暴雨，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打压下，气温相继大跳水，华北、东北等局地降温或超14摄氏度。伴随降温到来的还有降雨。据中央气象台报道，20号至23号呢，中东部地区将出现大范围的强降水。 对，没错啊，在21号呢，这个 昨天的时候 啊，这个也是在华北和黄淮一带啊，这个产生了降水。值得注意的是呢，对于京津冀等地而言呢，四月出现强降雨是一件非常非常罕见的事情啊。 我们前两天说三月出现了下雪也是非常罕见的事情。 三月下雪了，北京。 就是觉得应该有好事发生啊，有这么多罕见的事情，大家去努力吧。三月都能下雪，四月都强降雨，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到的呢？所以要努力哟。走了一波鸡汤，早上喝点鸡汤，大家啊。 不怕齁着嗓子吗？你这个。 而且啊，我们下一条新闻呢，就跟刚才的鸡汤我觉得蛮联系的了。 哎，没错啊。 很多女生呢，觉得心情不好的时候喜欢干什么呀？吃点甜的，觉得胃是离心脏特别近的地方。 不一定是吃点甜的，我觉得吃点 东西。对，要吃东西，因为胃离心脏特别近，说胃暖了，胃饱了，心就暖了。你个儿高，你离得远，我们女生就很近。然后呢，所以说现在专家就有说了，心情不好吃甜食，且慢。吃得越甜可能就越忧郁。 哎，为什么这么说呢？啊，这个我们来看下面这条新闻啊，说如果心情不好那就来一份甜品。这之前啊我们都是这么想的，对吧？毫不夸张的说，甜食呢啊，这个根本就是女孩啊，不仅仅是女孩，包括男孩也是， 很多人喜欢吃甜食。 对，没错，甜食呢就是我们在心情不好啊心情好的时候的最佳伙伴啊。这个为了让自己的心情更好呢，当然啊我们就会不择手段，不择目的，不择地点， 不分时间， 不分你吃什么，巧克力呀、黑森林呐、这个提拉米苏呀， 我很喜欢的红丝绒啊、 红丝绒呀、 芝士蛋糕呀，我们还要不要做节目啊？ 半熟芝士呀， 一会儿 蒸羊羔、蒸熊掌、 蒸鹿眼、 烧花鸭、烧鹅子呢。 然后呢，其实我现在觉得有的时候吃甜食心情好，只是我们想吃甜食，平时又觉得是个负担，说是 不要给自己找借口啊， 就是觉得消化不了，或者是可能会长重，这时候很忧郁。我们吃一口，心里告诉自己说，因为我心情不高兴，把这个负担相对降轻一点，只能是这个原因啊。 对，其实就跟减肥一个道理。 对对对。然后呢，我们今天这条新闻也是蛮讨人厌的，让大家就是不要再自我暗示了。因为最近研究发现啊，常吃甜食的人反而容易出现忧郁的症状。 哎，这忧郁打一个引号啊， 忧郁引号， 不是咱们所说的那种忧郁， 就很悲伤，跟林黛玉似的哈，那就不一样啊。这种说法呢，显然和过去大家的观点大相径庭。不久前呢，在华盛顿举行的神经科年会上，一项新的研究表示，若果糖摄取过多，会影响青少年的脑部，造成忧郁及焦虑的情况更加严重了。 哇，居然还有这种事情发生。 对对对，就是真正糖分是影响我们大脑的。 对，说这个研究人员指出啊，这个造成青少年焦虑或者忧郁的情形呢，是由于果糖啊，这就是咱们所吃的那糖分里边啊，改变了大脑对于压力的应对方式，尤其是在处于这个发育阶段的青少年是最容易被影响到的。早在2013年呢，英国伦敦大学啊，这个一所学院就发表了一篇美国临床营养学期刊的研究，就发现啊，这个如果摄取过多的甜食呢，以及这个油炸食品以及加工食物，就会比普通人更容易出现这个忧郁的情况。而在饮食当中摄取蔬菜、水果、天然食物的人呢，他们的健康情况以及心情状况则会恰恰相反， 反而比较开心啊。而且我们这项研究呢是有理可证的，它是在追踪调查了3486名男女长达5年之后得出的研究这个研究的结果，所以说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 对，没错啊。所以说啊，咱们这个其实就像我刚说的，跟减肥是一个道理。你看啊，这个我过了今儿要减肥，我说明天一定不吃了， 今天多吃点，为了明天不吃了。 对，为了明天不吃了，然后晚上又出去吃顿火锅。哎呀，不行，健身太累了，不行，我得好好犒劳一下自己。晚上又吃顿火锅，你这么减肥是肯定减不下来的。 对，有的时候我是说晚上，今天晚上想锻炼，那么白天就吃点炸鸡吧，反正说这样能够晚上就消化了。可是下午吃完之后，晚上就不想动弹了。 啊，对呀、啊，所以嘛，这个其实吃甜食啊，它确实可能会从心理上对我们产生一点点的，暗示。 其实是因为我们平时是比较节制，然后偶尔破了一下戒，会让我们觉得心情很好， 就跟小钱吃饺子似的。 对，未必是说真正的这个糖分会让我们心情好，但是呢，我们这个前提也是说是果糖摄取过度的情况下，一定的糖分还是需要有的。很多女生不吃主食呢，这个主食当中的这个淀粉没有办法转换成糖质，真的会影响，反而会影响我们大脑的思维的，觉得头不转了，有的时候觉得脑子跟不上了，可能就是减肥不吃这个淀粉，但是我们这个前提是摄取过度会影响，反而造成忧郁。也就是说，什么事儿啊都得有个度，对吧？ 对，没错啊，不仅仅是这吃饭啊，这干什么都得有个度。这话说的特别好， 这要自己夸自己可还行？ 我这不夸你呢吗？ 我写下来大佐语录，嘎嘎嘎嘎嘎， 夸你，这话说的特别好啊。这个行了，今天我们给大家这个一共分享了8条消息啊，都是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那么今天的青年头条号呢，暂时咱们就先停车下车休息那么2-3分钟，接下来啊就到了我们精彩的访谈环节了。 青年会客厅， 青年会客厅，今天呢我们的青年会客厅请到了一位非常非常厉害的人物， 重量级的，是北京乔福职业有限公司北京怡亨酒店啊市场销售总监高晶女士，一会儿会做客我们节目，来跟我们一起来畅聊一下。那我们的9点钟到10点钟的这个时间段，大家期待一下我们的青年会客厅， 一定不要走开哦。我们9点钟再跟各位相见吧。 Thankful for that, it's such a blessing, yeah. Turn every situation into heaven, yeah. Oh, you are my sunrise on the darkest day. Got me feeling some kind of way. Make me wanna savor every moment slowly, slowly. You fit me, tailor made love, how you put it on. Got the only key, know how to turn it on. The way you never lie, my ear, the only words I wanna hear. Baby, take it slow so we can last long. Tú eres el imán y yo soy el metal. Me voy acercando y voy armando el plan. Solo con pensarlo se acelera el pulso. Oh yeah. Ya me está gustando más de lo normal. Todos mis sentidos van pidiendo más. Esto hay que tomarlo sin ningún apuro. Despacito, quiero respirar tu cuello despacito.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 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 五月五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北京时间九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九点，广州， 侯爷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Yes!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看好，三号王明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九八二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九课，出行旅游九课，娱乐演出九课，体育健身九课，时尚资讯九课。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八点到十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北京时间的早上九点零二分，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 FM 九二七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大左。 大家好，我是王松。 各位呢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九十八点二和 AM 九二七双频来收听到我们节目，同时呢我们也是一个可以看到的广播电台。 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我手中的这个牌子啊，可以扫描一下我们的这个二维码啊，在这边啊，在这边反向二维码，或者呢可以搜索花椒，搜索我们的活力九八二，就能实时的跟我们互动啦。 对，没错啊。这个今天呢我们的第二个板块呢就是我们的青年会客厅，各位可以看到我们后面的大 新时代新作为 北京青联委员访谈特别节目。 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一个重量级的嘉宾啊，请到了高晶女士。她呢是北京乔夫置业有限公司北京怡亨酒店的市场销售总监。我们来欢迎一下，首先让我们的嘉宾来跟我们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高晶。 这个可以多多的跟我们做一点自我介绍。 我是来自北京乔福置业有限公司北京怡亨酒店的市场销售部总监，很高兴以这样的方式认识大家，非常感谢。 最开始呢我们在接触嘉宾之前呢，我看到了嘉宾长长的履历，我真的是比较震撼。比如升迁是比较快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一小时我们也想聊聊您的个人经历，也聊一聊咱们的这个酒店的一些艺术方面的消息。首先呢先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高晶女士的一些个人经历。比如说您的专业是酒店管理专业对吧？ 是。 但是您第一份的实习工作 是从基础的服务人员开始做的。 没错， 这个落差当时心里有没有觉得很大？ 没有，完全没有， 就是丝毫没有落差吗？ 没有， 嗯， 因为我是属于70年代后的。 79年的， 对，79年的、嗯、所以我当时出来的时候的感觉是说，所有的事情我一定要从最基础开始做起， 脚踏实地、嗯、 没错。 嗯，像你当时的同学大部分学酒店管理都是要从基础的服务人员开始做吗？ 绝大部分是，但是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嗯、他们就从中层开始做起。 哦、嗯， 但是我相信从基层开始做起的员工会比从中层起步的那些人更踏实。 嗯，基层的主要的服务都是一些什么呢？能给我们举一下例子吗？ 像我就是从事服务员开始做起的、嗯、第一份工作是在中餐厅当服务员。 嗯， 所以服务员正常的每天端盘子上菜包括餐具我们都是要做的、 嗯、哎呦，我曾经采访过这个酒店管理专业的， 嗯， 就是连这个、嗯、连这个杯餐杯的这个巾餐巾 口布， 对，都有好多种花样。 是， 嗯， 而且当时做服务员的时候，你是要考级的，就是你摆台要考级、哦、包括之前做那个客房部全部都是要考级的，但是我相信现在可能是没有了已经。 嗯，可能那个时候要求是比较更严一些。 对，更严格一些。 嗯，从基层做起，对，从基层做起，对于每一个细节都有所了解之后，才能对于慢慢往上走，就是能够更好的进行一个很好的架构。 对，因为你要做得更高的话，你要就应该了解你最低层员工的想法。 嗯， 他们每天的生活、每天的工作、每天在想什么，这样子你才能更好的去管理好你的团队。 嗯，当时这个基层服务员做了有多长的时间？ 我当时做了差不多有2年多。 2年多的时间。 嗯 嗯，然后后来下一份就直接到了销售部门了。 是，因为销售部比较光鲜嘛，大家看起来都是那种啊、嗯每天在酒店里面逛一逛，然后跟客人聊聊天吃吃东西，但实际上销售是一个很艰辛的工作。 嗯， 大家都知道销售是要用数字来讲话的。 嗯， 我无论你每天辛苦忙做到几点钟，你最后还是要交一个漂亮的数字给我。 嗯， 但是销售呢其实也是分很多种，有一种就是不停的讲，像一些非常善于讲的一些销售人员、嗯、他们就是不停的去讲，但是我是属于第二种。 第二种 我是属于先去倾听客人到底要什么，什么才是他想要的，然后才对症下药给他制定性的去销售。 嗯，就根据客人的需求再去制定一些方案。 是的。嗯， 哦，这两种，那你认为这两种就是他的两种营销方式，他的哪一种方法，他的优缺点又是什么呢？ 嗯，说实话，因为我本人比较懒、嗯、所以我更倾向于我自己的方法。 嗯， 那我不觉得说你一味的去向你的客人推销你的产品有多好，是一个好的销售。 嗯， 当然我不否认这种销售的方法，我只是说作为一个销售人员，你一定要倾听到你客户心里面真正想要的话，他真正想要的产品的时候，你才能去更好更有效的去销售。 嗯，这很专业了，一个开这一个部门、 嗯、 而且是整个酒店行业最光鲜亮丽的这一个部门， 是也是最心酸的一个部门、 嗯、对，虽然是有那种光鲜在，因为我最近在研究销售。 真的？你要转型了吗？我的搭档？ 没、哦、就是还是以主持人作为本质需求。 你是销售自己也是一种销售。 对没错。然后就是在慢慢在研究的过程当中，我发现真的销售确实是一门非常非常难的学问。首先做销售的，我这一点自己的看法啊、 嗯、 你首先要让自己去相信，然后你才能让你的客人去相信，然后你还得用自己的语言或者是你的行为让你的客人去就是说简单点，让你的客人去购买你推销的商品。 嗯， 就我觉得这个双方沟通的过程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过程，这个您怎么看？ 嗯，首先你要全方位的去了解你的产品。 嗯， 你要全方位的去了解你的产品的优缺点在哪里。就像我最早以前有一位老板， 嗯， 他曾经给我讲过一个故事。他说现在让你去撒哈拉沙漠去卖一辆敞篷汽车，你如何去卖？ 哇，好难的题啊！ 在沙漠里去卖敞篷汽车。 哎，我觉得你们也可以一起卖给我，我是一个特别容易买东西的人。我真的，我就是说别人赚我的钱都特别好赚啊。你可以想一想，你可以看一下我会不会买。 在沙漠里卖敞篷汽车， 我这好多钱正在往兜里跳，要跳出去。 其实要怎么去表达我暂时还没有想好，但是我想到的点应该是那种和自己心爱的人两个人开着敞篷汽车在大沙漠里飞驰越野的那种感觉。 你女朋友会跟你分手的。女生真的又怕晒又怕风吹，你还跟她在沙漠里越野，这是你自己开心呢，对吧？ 好吧，所以我不是一个优秀女生。 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这个高阶女士有什么样的高见呢？ 其实很简单，就是作为一个好的销售，你会去跟你的客户讲说，我的这辆敞篷汽车，空调好，遮风好，性能好，然后噪音好，你会吗？ 不会，因为我觉得空调对于敞篷就来说就没有什么用啊， 而且对于在沙漠里面就更加没有用。 对呀， 所以我的老板曾经问我说，如果你是这个销售，你去怎么卖？ 我可能会，就是以我的角度，如果我想买这个敞篷车，一定是爱拍照有关，可能觉得比较就像说拉风这一点， 拉风。 对，但是真正对于沙漠的这个气候环境的话，我觉得敞篷车不是特别占优势。 没错，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去不停地去讲你的产品有多好，它有多么的现代化，有多么的机械化，它的敞篷汽车在城市跑是没问题的，但是你在沙漠里面这些所谓的优点全部都变成了缺点。 对， 所以你一定要抓住客户的心理，他为什么要买这个敞篷车，他要拉风。 哦，就是像卖给我们这样的爱拍照的人。 没错，这个就是要抓住客户的心理去 sell 你真正要卖的东西给客人。 明白了， 就是找到对的人去买对的产品。 对，我们不是说一套方法对于所有人适用， 没错， 而是针对这个目标客户群，对吧？毕竟能买起敞篷汽车的也是比较小众的一部分人。 而且敞篷汽车说实话应该不是家里面的第一辆车。 对，对对对，而且能到撒哈拉去再开敞篷汽车， 是， 就是比较有钱有闲的这个，那他对于新鲜事物接受度也会比较高。 没错， 对，就不会主打实用性了。但是我还是跟你说，还是年轻带女朋友去撒哈拉这件事儿不是特别赞扬的。真的是女生我们真的出门会包很多层防晒的，什么纱巾啊、墨镜啊，你再领我做个敞篷，一脸沙子， 打扰了。 但是我们确实学到了，不单单是说销售商品，包括我们自己平时在面试的时候，也就是销售自己的一个过程，也是要针对目标客户群，就是你的面试官就是你的目标客户群，你看看他需要什么，你也想的是我自己应该推荐我哪方面是适用他需要的。 对，是的。 现在还能记得当时自己销售的第一份商品或者是第一份就是工程或者项目是什么呢？ OK， 我的第一份销售的产品是现在已经摘牌的万豪在全中国第一家万丽品牌的酒店，在天津。 哇， 因为它的合约期已经满了，所以现在已经摘牌。那当时我们去推广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那个品牌，那个品牌叫万丽。当我们跟很多客人去介绍的时候，客人说，哎，你这个名字不错，一本万丽好酒店。但实际上我们要很耐心的去跟客人去讲说，这个其实不是本地的一个品牌，它是美国的，慢慢慢慢去让客人去接受。当然很多外国的企业，包括一些经常在海外去出差的人，他知道这个品牌，所以我们推荐起来就会比较容易。但对于那些本地的公司啊，工厂也好，你去第一次去跟他讲这个新的产品的时候，是需要费一定的时间慢慢让他了解这个品牌的文化。 就是我们最开始是推销了一下酒店销售， 是的， 包括我们的这个酒店整体的客房、餐饮这个打包的集体的一个推销， 包括这个万豪集团品牌的这个为这个小的品牌， 就是属于他那个高档次下面的一个算是中高档。 对，是的。 有过这个旅游圈的朋友，也是跟着他们一起做酒店推销，其实很辛苦的， 真的很辛苦，真的很辛苦。我记得当我那个时候还很年轻，大概是20出头的年纪， 他这么大， 很小，那个时候很小，是大概是2003年，2003年的时候，冬天，当然女生都很喜欢漂亮，冬天的时候只穿一双丝袜，外面穿一个大衣出去去拜访客户。 哇， 那个时候很多的 出租车司机看到我们问我们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不冷吗？ 天津话该怎么说？姐姐冷吗？ 对，是的，是的， 冷吗？ 冷吗？姐姐， 但那个时候真的不觉得冷。第一是年轻，第二是那个时候你的内心有一团热情，你有 passion， 你的热情去支撑着你去要 sell 这份工作，所以当时真的是一点都不冷。现在回想起来还很开心。 而且当时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职场丽人的形象，也是给自己树立一下信心。 对， 就是虽然我们年轻，但是我们穿着是很职业、很专业的。这样就销售了。前期的是做酒店的这个，当时成绩怎么样呢？ 当时大家也都知道，2003年的3月份之前，酒店的生意是慢慢恢复的一个状态，恢复得非常好。当时我们那个酒店。3月份之后就迎来了当年的非典 啊，对， 所以那个时候对我们这个新的团队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重创， 真的是重创。那个时候整个酒店我记得差不多有200多间客房，那只有5个客人在住，其中有3个是来自北京，对，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其实就只有开了1层客房。当时大家整体我们销售团队的人大家都是说实话没办法接受这个事实，但是没办法，大家改变不了， 对， 那我们只有去接受它。那在那个时候的话，大家也都知道，作为酒店圈来讲，很多的高层管理人员也都是回去休假了。那个时候大概从6月份开始，我们这边的市场就开始慢慢好起来，那个时候疫情也就基本上到尾声了，所以那个时候的话将近用了2个月的时间，这些客户才又重新走入到正轨。所以其实在2003年的那一年对我们的印象是非常深的。我记得我整个的团队当我们就是庆功2月份做得很好的时候，3月份我们大家抱在一起痛哭，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我们只能去接受它。那个时候太年轻，很年轻， 而且那种无力感应该是最摧毁的。如果说真是因为自己工作能力方面我们可以调整，但是这种 抗力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而且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恢复，那个时候如果如果能给你准确消息说3个月或者半年还可以，那个时候真是不知道。 对，没错啊，这个最开始就从事这种酒店销售，然后在就是在那段时间过后，当这个整体的酒店圈的环境有所好转之后，我们又做了什么呢？ 那个时候大家就拼命卖力的去见各种的客户，去了解每个行业每个公司的这种运营规模，然后慢慢去了解他们的客户是不是重新又回到了非典之前的那个状态。从差不多7、8月份开始以后，整体的市场环境要比我们预想的更加好。 我其实特别好奇一个问题啊，可能这个问题问的会有点无知，但是对于我们圈外人来讲，比较想问的就是，作为一个酒店的销售管理，或者是说就是拿白话讲，就是我要把我的客房卖出去，让客人来住。是通过怎样的方式去销售这个过程呢？你看，假如说我是一个客人，我到天津去旅游，就是打一比方，我到天津去旅游，我可能就通过一些手机 APP， 我去查找哪个酒店 OK， 然后我就直接下订单，然后去住。所以咱们的销售模式是一个什么样的？我比较好奇这个。 OK， 现在的销售模式跟我之前2003年开始接触销售工作的时候，销售模式是完全不同的。那现在其实我相信整体的北京市场，当然就是全国每一个地区的市场都是不一样的。北京跟上海是比较特别的、特殊的一个市场。那北京市场又尤为特殊。所以像我们酒店来讲的话，因为我们做的是这种高端的小型精品酒店，相对于来讲我们的客户群就比正常的这种商务酒店的客户群又不是很雷同。也就是说很多大的公司，像大家知道的比如说霍尼韦尔这种公司，他们是有全球的这种合作协议的，跟集团性酒店。那作为我们小的精品酒店来讲的话，我们这种单体酒店，那我怎么去抓到我们要的客人，就是比较 怎么讲，比较重要的一门课程。首先你要了解你客户群的预算，他的差旅预算是不是可以达到我们这种类型酒店的要求、嗯、 一般单位会有出差的一个标准， 没错， 对，嗯 嗯， 如果超过那个就没有办法开发票，可能就不成， 所以这个的话、嗯、可能就是一个叫做什么门槛砖， 对、嗯、 就是说你首先要达到这个预算，你才可以使用到我们的酒店。 嗯， 第二一点就是说我们住在我们酒店的客人很多，当然是有商务出差的客人、 嗯、 但是他的级别也相对来说会高一些的、 嗯、 不是那种就是比如说他的预算可能就只有 一千 以下，对对，连锁酒店的那 种、 嗯、那对不起，我们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嗯、虽然我们也很想要这样的客人，但是我们也是没有办法的、 嗯、 我们只能很惭愧的把这些客人拒之门外。那还有一些就是像现在奢侈品行业、 嗯、 他们有一些高端的这种设计师，还有全球的这些 CEO， 他们来出差的话，他们其实不会选择这种商务酒店的。像外边的商务酒店他们不会选，因为他们每天见到的都是那种很有设计感的， 嗯， 他们也要求自己要住的地方更加有设计感， 是非常艺术性的那种 小众一些的， 嗯，所以他们其实希望接触不同的设计灵感、嗯、去刺发他们自己的设计灵感，他们公司发展的这种灵感、 嗯、 才会选择我们这样精品酒店。 嗯，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比较小众的中小的这种精品酒店，它针对的目标客户群其实也就是这几类， 没错， 我们就有针对性的推销就可以、嗯、我们也会有这种旅行团的这种的推荐吗？就当地的旅行社之类的。 旅行社的话高端的我们是有的， 嗯 但是像北京这个区域，它接旅行团最多的地方就是王府井地区，大家也都知道， 方便、 啊、对、嗯、那个地方很方便，然后无论是旅游购物、嗯、吃饭都是很方便的、 嗯、 那像我们这种高端酒店，比如说我们酒店啊，还有安曼啊这样的高端酒店、嗯、那它也会有一些高端的旅游，那只不过我们所谓接的旅行团并不是真正的一团人，而是说可能只是一个家庭，它是那种、哦、属于那种高端制定的旅游产品， 嗯， 包括我们自己的一些客人很多都是坐私人飞机到北京来旅游的， 哦， 嗯，所以这样的旅行团体跟正常商务客、嗯、商务酒店的旅行团体是完全 不 同的， 嗯， 所以我更希望我的销售团队是有针对性的去销售，而不是希望他们去浪费时间。 嗯，刚才这个高洁女士一直在强调团队这个概念。我们觉得那是什么样素质的人能够加入到你的团队当中呢？ 其实我的团队很简单，我看中的最主要的一点，诚实。 嗯， 诚实。 嗯， 那对于销售技巧，你就比如说，就像您刚刚最开始问的那个问题一样， 撒哈拉的敞篷车， 撒哈拉的敞篷车、 嗯， 对于这种销售技巧有没有一定就是硬度的要求？就是你必须达到这个 level。 嗯， 说实话，我是觉得每一个人的销售方法都不同的，每一个人的性格不同，我会抓住他的性格特征去培养他的销售的技巧。 嗯，就是我们前期是一个人品保证之后， 对，这个是 我 很看重的、 嗯、 首先要很诚，非常诚实、 嗯、 诚实坦白的对自己的工作，对自己的队友，这个是我最看重的。 嗯，你看我刚就是我们高洁女士的这个履历表是特别长的一段、嗯、虽然就职时间可能也不是很长，十几年的工作时间， 15年吧、 但是基本上是在一两年左右就会有一次的工作上的变动。那你觉得尤其是走到了现在我们属于销售总监的位置了、就我们了解销售总监大部分是男性更多， 是 对吧？女性在这个总监的位置上的比例是不是很大吧？ 对，之前呢，现在其实也非常少。 嗯，会不会一出去的话，别人接触到你会说啊、哦，你要是总监，哎，你这个女生真不容易，有这种情况吗？ 嗯，说实话，我觉得现在大家应该比较习惯说很多的女性做承担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在公司里面。那当然，因为女性为了家庭可能会放弃很多的职业上面的规划，但是我并不觉得说作为一个领导级别的女性的话一定要放弃家庭。 您在这方面权衡的怎么样？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我不是那种想象中的女魔头。 对对对， 我完全不是。 我最开始特别怕看到李丽，我觉得是不是就是特别的雷厉风行的那样的，但是来看就很温柔可人的一个形象。 因为我觉得女人只有你的家庭好，你的工作才会更好。 嗯， 那当然希望每个女人的老公另一半都能够理解女人，因为其实说实话，女人在职场打拼很不容易的。 对， 很多传统意义的男生可能总是觉得说，女人你一定要上得厅堂，入得厨房。但是女人现在的处在的这种社会位置的话，她也是承担很重要的一部分。 嗯， 我相信女人的承受力、承受压力的能力要比男人更强。 对， 这个就是为什么上天把生孩子的这么重要的工作赋予了女人，而不赋予男人。 嗯， 对不起，主播。 那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我其实很赞同这一点。对， 对，对，都。起码他现在说是没有说成家，但是他也知道妈妈的不容易，所以对于女性都会比较理解的。 对，所以我也希望各位男生们也是体谅一下自己的老婆，体谅一下自己的女朋友。有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加班加到很晚，但是他们也是为了家庭考虑才会去用心用力的去做好这份工作。 对，就是现在很多社会上对于女强人这个词我觉得有点误解了，可能觉得这个女生就是为了事业，为了个人，这个强过了家庭。其实很多时候女生是希望自己能够特别棒，能够跟老公并驾齐驱来帮他承担一些责任。 是的， 我看他的眼中觉得这是一种光辉， 充满了迷茫。 真的是，就是可能作为男生总觉得我们去努力就好了，女生就躲在身后啊。但是真的新时代的女性真的是希望能够给老公进行分担一下，让他别那么累，因为家庭毕竟是两个人共同承担的。 对，因为其实男性占这个社会比例的50%，那女性可能承担都会更多。女性不但要承担工作上的压力，还要承担 家庭 上的压力。 对， 所以烦请大家好好的体谅一下你们的女性朋友和老婆，谢谢。 哎，那怎么才能做到啊这个家庭和事业当中的权衡呢？ 对，因为这份工作应该是很忙的， 对 吧？时间是首先的是个问题吧。 首先我要讲的一句是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你只有好好的生活才 能 更 好 的去工作。我不希望我的员工甚至是我周围的一些朋友把你的工作占人生的比例的一大部分，那样我会讲说是不对的。因为那个时候你既没办法去好好的工作，更没有办法去好好的生活。所以只有你好好的生活，你去享受生活了，你才能更有精力的去完成你的工作。 你整个生就是心理和生就是那个生理和心理都会不一样。 对， 生活是跟工作是相辅相成的，应该是， 对， 它绝对不是犯冲突的。 没错， 在达到了生活完美的地步之后，然后工作它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你才能去把工作完成得更好。 对， 而且我们这种偏小众的、有艺术性的，是要求你在生活当中有所感悟的。 是的， 这个跟您爱旅行吗？ 抱歉，我真的不太喜欢旅行。我是属于我差不多年2月份的时候去了东京，去了日本，那个是我差不多这3年的时间来第一次出去去休假。我不是去旅行， 不是为了工作， 对，我是真正的在东京傻傻的待了4天，哪里都没去， 就在屋里。 在屋里，在街上到处吃一吃，逛一逛，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不是那种首先我不太喜欢拍照，去 po 一些照片在朋友圈。所以说我喜欢旅行嘛，我可能真的不是很喜欢旅行。 就这种才叫真正休假，就是不要什么计划，随遇而安。 对，是 看到什么吃什么，想干什么干什么， 没错， 真正是放松。 那个时候你就会很开心，完全没有压力。 2月份的东京很美的。你现在一脸茫然，想不到是吗？ 我现在一脸茫然，因为我已经3年都没有休假了。 真的 是，包括休假呀、旅游啊、出去玩啊。 但我真的觉得偶尔给自己挤点时间出去放松一下，你会换一个心情，然后能够重新回来更好的工作。 对，没错啊。那么这个我们上半段的采访呢也暂时要告一段落啊，这个我们下半段呢也会有更精彩的商业合作的部分等待着各位，各位千万不要走开，一会儿我们的青年会客厅稍后再会。 Your pleasure bound, and it's 4 o'clock in the morning, and

就是在芳草地的楼市， 就是在 对同一个建筑物里面。 哦， 这真的很多来逛街的人也可以选择居住在怡恒酒店下面，逛累了上去休息一会儿， 是 休息过来之后再下来继续逛一会儿，或者是把 对 把 想象不到 把战利品，哎，我们有没有这种的服务？比如说我在这个店买完的这些东西我拿不动了，您给我送到楼上去？ 有的，我们刚刚有就是完成一个合作，就是跟我们侨福芳草地的 VIP 中心来做一个私人的导购活动，就是如果客人有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派专门的接待人员带着我们的客人到每个店铺里面去选购产品，同时他还会给你一些搭配上面的建议。那女生都是比较习惯性那种冲动购买的， 对对对， 当你买了很多 就会有一个人来拦着你， 而且他回去有的时候女生买一个东西真的会说我这个东西买回去有一天我一定能够用得上的， 对， 往往就放在那儿了， 没错，往往就是说这件衣服的吊牌你都没拆过，然后还挂在那个衣帽间里面， 然后几天就过时了，过一阵过时的就是我不可能再穿了，就真的是搁置浪费了， 对，有一点浪费。 而且像这种属于这种私人的购物的一个定制的顾问，对吧？他这种其实这个行业是蛮新兴的，而且就了解价格也是很高的，一天的价格。 说实话我们其实现在是算是那种试用期，那我们是免费对客人来服务的， 那是个很高的一个性价比了，针对的是芳草地的 VIP 的客户， 对，是的， 会不会有一天比如说我在怡恒酒店住着，我就是看这个底下的各种那个海报，我说我想要这两款，你打电话你给我送上来我试一下， 可以的， 真的也可以的， 这不就是客房服务吗？ 但是客房服务是这样，你送上来我如果我不喜欢再拿走可以吗？就是我试穿这几件， 我觉得这个在未来不是不能实现的。 对呀，客房服务是你一定是要的。 但是我觉得你，难道你作为一个酒店的客人，我相中下边那衣服，你给我拿上，然后我又不要了？ 懒，懒啊！有的时候真的是大或者大小码试不准，这件衣服你给我拿上来两件，然后我试哪个那个拿下去。 对，这样是真的有这样的客人的。 会呀，真的有，就是今天我觉得我穿这个不适合出门，你给我送上来这个，我穿好了再出门，对吧？因为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便利。对吧？ 对，就是其实懒是一个财富资源， 对， 对于我们商家来讲， 懒是科技发展的原动力。 你就看现在各种外卖的 app， 对， 就是因为懒，我们女生之间的这个点，大佐露出了一个会心的笑容。真的，有的时候或者是买这个东西，哎，自己走两步，算了，我回家让外卖小哥送一下吧。 对，但是在这里我还是要提倡一下，就是大家尽量还是少点外卖的食品，因为这样的话是不够环保， 不太健康， 对， 是吧？像我们怡恒酒店也会有这个送餐服务吗？是。 我们是有的，我们就是我相信每个酒店它其实都有这种送餐服务，那只是针对酒店的住客。那其实现在也是越来越多的客人他是点外边的这些外卖产品送到酒店来，那我在这里给大家稍微普及一下这个知识，就是也希望住酒店的客人不要有一个误解，说为什么酒店的工作人员不把外边你点的外卖食品亲自送到你房间，这个里面存在一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因为对酒店方来讲的话，你从外边点的外卖食品如果是由外卖的快递人员直接送到你的手里面，这个它是保证一个食品安全的。那如果有第三方的插手，但凡有任何事情发生，这个责任就没有办法讲清楚了。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所有的酒店外卖一定要客人下来自取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而且从安全性角度的话，一般是不会让外卖人员能够进入到酒店里边去 的。但是很多的客人他可能不太理解， 对， 说为什么你酒店不给我把这些东西拿上去，所以我在这里向大家解释一下， 对，普及一下，这是为大家考量， 对，为大家的食品安全以及这个住宿安全有所考虑， 所以少点外卖，然后如果真的饿了叫一下酒店的客房服务，这样呢就是比较干净， 既干净又安全。 那么怡恒酒店也是一个属于比较艺术性的小众的酒店吗？ 是。 它的这个艺术有没有这种特别的某一处艺术设计是我们酒店主打的或者特别值得推荐的呢？ 其实说到这一点的话，我想说的是北京怡恒酒店本身就是一个是一个博物馆， 就它整体就是一个艺术品， 它整体就是一个艺术品，它是我们黄建华老板自己的一个艺术品 收藏的一个 在酒店里面包括在商场里面所有的艺术品的陈列 全部都是老板自己的私藏品。 哇， 他是做到私而不藏。 嗯， 他把他自己这种艺术品，收藏的艺术品全部都拿出来展示给大家，你甚至可以亲手去摸到那些产品。 哇， 对不起，不是产品，是艺术品。 艺术品， 对。 嗯嗯， 所以老板提倡的一种思想就是说，让我们普通大众与艺术品有零距离的接触。 就是不是那种可能是比较设计感，而是实打实的就是艺术品和珍藏品。 对，反正我记得我每次去芳草地 都是去吃饭的。 我每次去芳草地，这反正主要打的是 吃 饭的旗号， 顺便逛一逛。 对，然后就是每次看到那些艺术品之后，确实会有很大的视觉上的冲击。 对对对， 而且你就会。我觉得这应该也算是一种营销手段，招揽顾客的方式。因为首先它那种芳草地的外形在北京就很独特了，而且你一说 从我们台往下看， 对， 就是能看到 三角形， 对， 三角形外形一独特，大家就愿意去看。然后一看发现里边，哎，这怎么跟其他的购物中心不一样？会有很多不同的，而且还跟它其实跟那些艺术品展览或者是艺术品博物馆也有很大的区别。 嗯，因为它，我觉得它是把艺术品融入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了，就是购物的时候能看到，而不是说我们专门是去看这个购物啊，或者专门去看展览，那样未必有的时候会枯燥。 对，其实它更像是把艺术品跟商业结合，而不是说为了商业，为了这个商业产品而特别设计的艺术品在某一个位置，我们的艺术品是有生命的，包括酒店里面所有的艺术品，它全部都是搭配得很好，让你感觉说，哎，它不是牵强的摆在这里，而是它是有生命的去生长在那个地方， 很巧思是吧？ 对。 那每个客房它里面都会有一些艺术的一些陈列吗？ 我们。芳草地这边的酒店一共有102间客房，每一间房间里面都有艺术品。 哇， 这都是 不一样 的，种 完全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 不同的艺术品。 我是选择这102间房间，会每住一间都会有不一样的新鲜体验。 那当然，我们也不会那么夸张，102间都不同。我们 细微之处应该会有一 些。其实是这样，我们的房间类型差不多有10种产品，就是10种类型。那我们的普通房间当然都是一样的，差不多是40-50间。这里面的话，它的艺术品就是一幅画，它的每一幅画都是不同的。那在它的再高级一点的房间，就是我们有一些带露台的房间，就是小小的房间，差不多40平米，你外边有一个25平米的露台，每一个露台的设计都是不同的，就好像你住在自己家一样，就是你外边还有一个小院子，还有绿植，你可以在那里面发发呆呀，或者是看看书啊，都是很舒服的。然后再往上边的话，差不多就是我们的露台套间。我们露台套间一共有7种不同的房型，每一种都不同的，每一个设计风格都不同。比如说我们有芭比的风格， 哇， 女生超喜欢， 我的少女心崩了一下。 对，但是你知道那个芭比风呢，它 好定吗？ 好定，好定的，因为毕竟男生会要求， 也许他也喜欢。你家里是不是有很多芭比娃娃？ 对啊， 刚刚说芭比风我完全没有反应过来。 但是那个芭比风不是让你 粉红色的那种， 不是让你很抓狂的那种粉， 不会很燥是吧？ 对，不会很燥，是很闺蜜的那种粉，让你会很舒服。那还有一些，比如说它是有那个百家大院，就是很大气的百搭的一个房间。所以我们每一个房间的设计都是不同，而在上边的话，就是差不多有20间泳池套间， 就是房间里面是带阳台和泳池的。 对，就是我们的酒店是没有公共泳池的，但是 其实不是很卫生的公共泳池。 可以这么讲。 对，就是很多其实到 大家都懂，大家都懂 的酒店的， 大家都懂。 我就嘎过了。 对， 所以我们的话是有私家泳池的，私家泳池的我们有20套，每一套设计风格都不一样。 那它这个都有泳池，还有那个露台，它这每一套的面积能有多大呢？ 每一套的面积从120平米到600平米不等。 哇，600平的能住，同时能容纳多少人呢？ 同时容纳差不多50人左右， 就是属于开一个小型的一个聚会的这样的。 对的，但是住的话最多住3个成人。 对，就是有一些就是喜欢办一些生日趴、嗯、或者是一些主题趴之类的，就蛮适合的。 这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啊。对呀、 啊，对啊，因为为什么、嗯、北京的冬天是比较寒冷的？ 嗯， 那你选择北京怡亨酒店的话，即使你在露台上。即使我的露台没有空调、 嗯、 你也会感觉很温暖，因为它是一个大的阳光房， 哦，就采光很好的， 对、 嗯、 即使是在冬天你依然可以在我们的露台上游泳， 嗯， 这个是很难能可贵的。我相信北京怡亨酒店目前为止在全中国是没有任何的竞争对手的， 因为它做的是主打的是艺术性， 对、 嗯、有些酒店比较奢华高端，但是艺术和这种小众结合起来是比较少的、 嗯、我要说的是像其实我第一次踏入北京怡亨酒店的大堂、嗯、我就爱上这家酒店，可以这么讲，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象过酒店可以设计成如此惊艳，真的没有想过、 嗯、 所以那一天我就对自己说，我一定要在这个公司工作，我一定要在这个酒店来工作、嗯， 就像高晶女士一开始的时候说，做一个销售一定是热爱，她因为很热爱怡亨酒店，所以说她在这儿工作的每一天也是很快活， 是 同样从业绩当中也能表现出她的这个快活带来的这个成绩。 对，没错、那咱们怡亨酒店在设计之初有没有去探访最开始那些客户的意见？ 说实话，我们怡亨酒店的设计完全是出自老板自己， 嗯， 完全就是出自老板之手。 是的，他以他自己的设计理念来完成这件作品， 嗯，很像一个艺术家的一个小型展览馆。 所以为什么说我那么热爱北京怡亨酒店，热爱北京乔福芳草地这个公司，就是因为我对老板保持着我对他的崇尚之心。 嗯， 这个酒店大家有机会的时候可以过去看一下，不住没关系，大家可以参观， 是可以看的，是吧？ 是可以的。大家如果想参观的话， 后面那句补得特别好， 没错，可以随时过来找我，我愿意把这个作品展示给大家面前，我相信这个也是老板的初衷。 其实你看，其实很多就是国人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出去旅游啊或者什么住在哪儿都是住一天，何必要花那么多钱、但是有时候我认为，比如说你刚才说那种小套间、我们未必在生活当中能够拥有这样的房子， 是的， 或者是我们即使拥有了这样的房子也只能是同时就只住那一种类型的、但是我们可能花了一笔看似不菲，但是你放在房价当中，觉得我们花了这个钱，我们能最近体验出这种啊房型的感觉、那这个真的性价比是很高的， 物有所值， 对， 真的是物有所值。当你住在北京怡亨酒店的时候，你真的是像住在那个博物馆里面，每一层的设计风格都不一样，就是你所经过的都是风景，你一定会乐此不疲，你一定不会寂寞。 说的我们都是很心动啊， 说的我现在画面感觉很强烈，我跟你讲 就是会不会走廊都有很多人一直在参观，我们的客人喜欢在酒店里走来走去的、 我们是有很多的住店客人来要求说参观整个乔福芳草地这个项目的、包括先参观酒店，然后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们也有一些画廊是对公众来开放的、那我们的住店客人都是有这种预约服务的，我们会派专门的人员陪同酒店的客人去参观的。 嗯，你像我们这种是属于艺术品特别多的、那会不会定期会举办就是针对于酒店那当中陈列的艺术品举办的一些鉴赏的活动啊？ 目前还没有，目前还没有，但是我们现在其实有跟我们的艺术部的同事一起来合作，包括我们定期的会有不同的艺术展，那我们也会邀请酒店的客人、包括我们的公司客户去参加这些活动的。 嗯，对，因为其实很多还是说比较喜欢看，但是喜欢看的同时真的也是很想弄得清门道，就不想只看热闹。 是，所以我们乔福芳草地就专门出了自己的 apps， 然后它里面其中有一项就是说、你经过的地方都可以，就是那一件艺术品的介绍就跳出来在你的手机上、这样的话你就省时间去预约这些叫什么导览。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自己去欣赏每一部作品。 很棒， 很方便。 对，很棒。这完全其实在怡亨酒店感觉工作起来都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是啊，所以我觉得很幸福，在这家公司 跟艺术品打交道， 幸福真的很幸福、 幸福是能够从他的言语和脸上洋溢出来的，能感觉到。 对， 那么怡亨酒店作为一个相对就是比较高端的酒店、那会不会定期有什么样的活动能够让我们这些就是可能想去体验的人觉得比较方便和实惠的呢？ 是这样，其实我们也有跟这些社会上的一些公益团体、公益活 就是活动组织方来做一些各就是定期的这些推广，比如说我们之前有跟Wet Ed 他叫什么中文叫什么 sorry 我可能记得不是很清楚， 这样 吧， 我们也很难 没事然后我们有做一个就是提倡素食的，就是大家可以更少的去减低一些碳排放，然后提倡一些素食主义，那也不是全素食，因为之前我听到咱们的广播里面有讲说，如果太素食的话，可能你的那个头脑转起来就不够， 需要那种蛋白质， 所以其实每天大家只要摄取70克的肉类就足够了，然后再加上一些素食的，大家会更健康一些。那这个是我们现在推崇的，包括我们现在有推崇一个律动生活，就是因为这个月刚好是地球日嘛，所以大家就更 就是今天世界地球日， 所以就更提倡更多的一些环保活动在这边。那我们酒店方呢也会定期的会出一些特殊的一些推广活动，比如说我们的餐厅定期会有一些下午茶，那我们的酒店客房定期会有一些叫什么推广的一些价格，都会有的。 如果想了解这些信息，是需要在咱们的 APP 上能够了解到吗？ 对的，我们乔福芳草地的 APP 上面是可以的，然后大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登录到我们酒店的官网，直接去看一下我们推出的一些产品。 我们的官网的名字全称是怎么搜索呢？ eclathotels.com eclathotels.com 就是在我们官网上， 对，这个是我们的官网。 如果是 APP 呢？ App 的话，就是我们稍后我们会有一个二维码，二维码的一个IQ card， 然后从那边直接搜索就可以了， 很方便，我觉得很多的 非常方便， 优惠的一些价格的信息 全部都有， 包括艺术品的展览都会有， 是， 其实，在芳草地的周围，其实算是我们算北京比较中心的地方了，中心的地方也是凝聚着很多的比较高端的酒店，但是觉得我们的怡亨酒店，如何能在这种高端的酒店的环绕当中脱颖而出呢？除了我们的艺术品以外，还有什么是它的一个很核心的竞争力呢？ 高端产品的话，其实现在怡亨酒店是2013年正式开业的， 比较年轻， 对，比较年轻。然后那个时候的话，中国的毕竟不是中国，是北京的奢侈品酒店才刚刚起步，所以那个时候为什么我会选择北京怡亨酒店作为我奢侈品酒店的发展的一个起步？那现在其实更多的奢侈品酒店也陆陆续续的开业了，包括今年其实也有两家酒店，马上两到三家奢侈品酒店开业。那怡亨酒店怎么能维护住我们的这些客户，怎么去发展更多新的客户呢？其实我觉得是靠大家的口碑， 靠口碑， 对，因为现在好的酒店太多，商务酒店也很多，五星级酒店更加多， 尤其是在北京， 真的是那你怎么去争取你的客人？口碑是最好的宣传品， 让每一个来过的人有一种宾至如归，同样能够感受到一种不一样的魅力。 对，确实，反正我今天通过高金女士的这段采访之后，我确实真的想去看一看这个北京的艺术品酒店是什么样子的。 对，可能以前就是实用性啊，或者是高端一些的都不一样，我们可能看的更多，比如说我觉得一个可能我的选择酒店的标准吧，一个它的地理位置啊，然后它的餐点和它的配套设施，比如它的这个健身房啊或者泳池什么之类的，这个是，但是真的很少能够从它的艺术品这个附加值作为选择酒店的一个标准， 这个真的是很少见的。 对， 因为大家其实选择酒店不是为了要在酒店里面度过他的时光，而是想说酒店只是我去另外一个城市去休息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大家可能没有考虑到说如果我选择一个艺术品酒店的话，我会得到更多的是什么。那我相信住过北京怡亨酒店的客人都知道，你在酒店的长廊里面去坐，即使你在16层喝一个下午茶，你也是很安静的时光，没有人去打扰的，因为你的周围全部都是艺术品，然后左手边就是整个这个 CBD 区的这个风景区，你会觉得很舒服，即使你什么都不做，只是喝杯茶发发呆，我都可以告诉你那个是很享受的一个段时光，所以希望大家去尝试一下。 我们的下午茶的这种专区也是在对外开放的吗？ 我们是分两个区域的，对外开放的我们是在我们的乔治的酒吧一楼， 酒吧里面， 对，酒店的一层。那住店客人的话，他可以在16层享受只属于住店客人的下午茶， 会很安静， 很安静， 对对， 对，这个选择怡恒酒店真的是一个挺不错的选择啊！我可能一会儿下班要去住一下， 就补个觉是吧？ 享受一个下午茶，再补个觉。 虽然高晶女士这个做客时间不是说很长，也是简短的说了一下怡恒酒店的一些特点，但是很多这种尤其是艺术的东西，只能是意会，真正我们言传是有限的。 没错， 我有的时候面对这种特别好、特别绚烂的东西， 对， 很难用语言表达， 无法用语言去表达。 对， 所以还是要推荐各位亲自去看一 看 这种艺术品酒店，会给各位带来怎样全新的体验， 也是对我们对于酒店的认识的一个提升。 对，没错，也是对艺术品的提升吧。 对对对，都提升了啊。所以说大家， 也是对我们节目的提升， 尤其是五一假期小三天的时间，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如果你想来北京游玩的，想在市中心的话，我觉得怡恒酒店是个很好的选择。然后大家也可以到楼下的芳草地，它是一个综合性的购物中心。 对，吃喝购买、玩、电影都是一站式的，就是我们进了那个楼就不用出来了， 不需要出去， 对对对，就可以的，舒舒服服的， 还可以看到北京的 CBD 景观啊， 最关键是能看到很多私家珍藏的艺术品，这个就超值了。 对，没错啊，这个也非常感谢高晶女士来到我们的青年会客厅啊，来跟大家分享这么一段非常精彩的经历啊，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们的收听和收看，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青年说就到这里了，我是大佐， 我是王松， 咱们明天再见， 拜 拜。 拜 拜，